20蚊一次？唔系啊嘛，我有冇听错啊？ 你冇听错，变靓啲嘅纤体保养疗程只需要500蚊一个月，即系做足20次疗程啦。咁着数，我哋仲唔快啲去报名？ 哦，好啊，好啊，我哋叫埋 Ellie 一齐去咯。报名热线8101183。 HK Reporter 有萧若元， 我可以讲我后生嘅时候好难喊，我等于有20年冇喊过，即系喺任何情况之下我都唔会流一滴眼泪。但系近年我就一谂起我妈咪嘅身体，我就会飙喊。呢啲嘅世界，即系我只肯定有一个人系咁爱我，即系随时系可以约佢自己条命嚟换我条命。 全新时段萧虎声中，逢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半。 妈妈 I love you。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着自行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好，星期六晚北上频道，咁咧就今晚哇人才仔仔啊， 久违了台长， 好多人喺度系啊，久违咗个台长啊，翻嚟 你做咩无端叫我翻嚟 吓？ 你做咩无端 做乜无端叫翻嚟？因为你成日饮奶嘛，咁今晚好多真系好多人喺度，因为个个都想即系就住呢啱毒奶嘅事件啦，即系想即系大家都有啲私家料想爆下咁样啦，咁就有阿陶导喺度啦，有阿 Steven 啦、静啦，仲有就出面推麦。Michael 啦，咁啊仲有 Dick 啦，咁啊好多人喺度嘅，咁我哋就其实我哋今晚会先，即系我哋会有两个话题可以讲下嘅，就系关于即系嗰个毒奶啦。咁如果人仲有啲时间，我哋可能会或者会要倾下，即系最近啊，即系嗰个金融海啸啦，即系98年叫金融风暴，而家就10年后叫金融海啸，再过10年咧应该叫金融核爆嘅。 唔系，我更正咗，因为叫金融黑洞。 黑洞系都得，都得。 因为唔知唔系海啸，你都知大概系点样嘛？吹到即系打落嚟之后，即系黑洞咧入咗有出冇入。 唔系啊，可能叫金融大爆炸。 咁我一阵就留翻俾财经界嗰啲啊，的哥啊啲啊讲下啦。咁好啦，我哋先讲讲即系奶嗰个先。咁啊 ，Michael 话有啲嘢讲啊嘛，但系俾你开始先啦。 系啊，我有个朋友咧就做兽医嘅，早几日咧就见到佢，佢咪饮下午茶，咁咧就喊咁口对住话，同我讲咗话做到鞋口鞋面。咁我问佢做咩事咯，佢就话呢半年嚟咧就见亲咧都系通常都系医猫呢样嘅动物咯。我话点解净系得猫？而唔係其他動物呢，佢話逢係啲貓入侵去嗰個醫院呢，就由打直入嘅打橫出嘅。 係好多。 係好多呢半年嚟總之係無一幸免嘅，全部都係話係泌尿系統有問題，係去唔到廁所，然後啲貓就谷死嘅係中尿毒。 呢個即係同呢個早嗰排其實喺美國嗰單 治療動物治療， 係啊動物， 因為初初佢哋就話係懷疑係嗰啲動物治療嘅問題，就話譬如話可能係味精啊，或者係啲調味料高得滯，所以令到啲貓就嗰個泌尿系統就頂唔順，就可能係咁樣而谷死啲貓嘅咯。咁而家可能。見爆咗啲牛奶呢單嘢出嚟，咁又另一個陰謀論就可能係話係啦，喺啲貓嘅飼料裏面又有呢啲類似嘅物體喺裏面。 三聚氰胺。 嗯 其實都唔係陰謀論㗎啦，其實都差唔多係好肯定係有係落咗呢啲 melanin 落去嘅。係 咁其實你即係上個禮拜你都講過呢個 melanin 嗰個即係構成啦。但我亦都有個疑問就係話 喂，其實而家美國咧，佢有個檢驗嗰個蛋白質嘅有個先進嘅標準嘅。咁點解喺即係今次喺中國係會出咗間咁嘅事？ 佢其實咧就咁樣嘅，即係美國有自己嘅食物嘅檢測啦，咁即係大陸亦都當然有自己嘅食物檢測啦。但其實最大分別就係咧，其實大陸而家用緊嘅食物檢測咧，佢尤其是喺奶製品嘅食品咧，佢哋係要其實呢個要講翻早幾年嘅大頭奶粉咧，其實係一個延續嚟嘅，即係大頭奶粉嘅時候咧，就係、是、法國有好多因為又係官商勾結啊、貪污啊，就令到一啲好多蛋白質含量好低嘅劣質嘅奶粉咧、入咗市場，令到嗰啲 B B 咧食咗呢一啲劣質奶粉咧，就成即係因為嗰個蛋白質唔夠咧，所以就出現嗰、那個即係大頭嗰個跡象 反應。 咁而家咧，佢就而家咧呢、這個咧就是、基本上一個延續嚟嘅，就係、是、咧。好啦，因為嗰啲劣質奶粉通過唔到啦，其實好聰明嘅，佢就嗰啲奶農啦，或者係嗰啲所謂嘅中間人咧，就諗過第二個方法啦，就係、是、哦，原來即係劣質奶粉通唔過，我哋就用過第二種方法，嗰種方法就係咩咧？就係、是、落呢、這個即係三聚氰胺。佢點解要落咧？就係、是、咧，因為喺大陸咧做大部分嘅即係奶類嘅檢測咧，佢哋係會係有一個程序咧，就係、是、驗蛋白質嘅。但係咧，大陸同美國唔同咧，就係、是、咧，美國咧嘅 FDA 咧其實就直接去驗嗰個蛋白質嘅含量嘅。但係喺美國咧，喺中國咧，就因為驗蛋白質其實係一個即係據我所知咧，因為我有啲做營養學嘅朋友同我講咧，就係驗蛋白質其實係個成本會好高嘅。咁佢為咗避免即係呢個高成本嘅呢個過程咧，佢哋就用咗另外一種方法咧，就係驗嗰個氮啊。點解咧？因為蛋白質入邊咧有好高含量嘅氮嘅。咁咧。嗰啲奶農啊，或者嗰啲中間人咧，就喺呢度做手腳。佢就加三聚氰胺咧，就因為三聚氰胺本身就係含高，即係好高含量嘅氮。其實就即係呢個同造假係冇， 即係一個 A 貨啊。 係啊，咁變咗咧就係咧，當你落咗好多三聚氰胺嘅時候咧，咁咧你喺檢驗嘅過程咧就可以通過啦。因為其實就係、是。你喺嗰啲 melamine 嗰度就會揾到好多即係好高嘅氮，而咁你如果個氮高嘅時候，咁佢咪當嗰啲係過關咯。 但係你要講翻咧，即係其實成個收奶到個嗰、那個做呢、這個加工嘅成個過程係、實際係咪應該咁樣？就首先有農場啦，即係有地方散曬出去嘅，喺嗰度收奶翻嚟， 係啊， 跟住有中間有 agent 咧，就將啲奶。即係集合埋一齊， 係 咁佢梗要做嘢，因為逢真呢啲嘢一定要首先要加工 咁。係啊， 係咪喺呢個過程入邊出事咧？ 其實而家係幾令人擔心啊，因為你發覺咧，就算無論係中央啦，或者係河北政府啦，或者係就算咩石家莊啊嗰啲，全部其實冇一個好明確嘅報告出嚟，一個答案出嚟，即係話究竟係邊度出咗問題？即係嗱伊里蒙牛嗰啲就當然係賴奶農啦，咁、但係奶農。就都係賴中間人啦，咁你而家見到佢拘捕嘅咧，就都係一啲中間人啦。但係即係唔好俾我成日撞口掛中咯。即係我覺得係嗰個問題話，如果你淨係喺中間人嗰度咧 ，OK， 你反而就會好啲，因為係你拉咗一啲人，可能會有啲警惕，可能會有嗰個即係有嗰個警惕嘅作用啦。但係我覺得問題唔係咁簡單嘅，個問題可能其實即係如果唔好俾我口臭噏中車，我覺得會係即係係喺奶農咧，係喺飼養。牛隻嗰啲 哇，你嗱，因為點解咧？講呢個好恐怖， 呢個係好恐怖啊！嗱，點解呢個其實等於早幾年嘅瘋牛症，即係瘋牛症。其實歐洲嗰陣時都係咁樣，因為你知道牛係食齋噶嘛，咁而即係瘋牛症出嚟嗰陣時，其實就係因為佢就加喺啲字呢度加咗好多咧肉食嘅即係肉食嘅 chemical， 咁變咗咧就令到嗰啲牛係啦，因為牛你係冇可能即係變咗係就會慢慢就會有一啲嗰啲咁嘅變種出嚟。其實呢、這個其實點解會落飼料？因為你落飼料咧，係正常情況嚟講，應該個成本咧係低好多。 喂，但我有 係最好一樣嘢。如果你係落飼料，就會好大鑊。 如果你落飼料嘅話，你直接落呢啲咁嘅三聚氰胺啊，咁其實佢都會嗰啲牛會出事㗎一樣。 佢都會應該腎結石嘅。 唔清楚喎，呢、這個真係唔清楚。唔係唔係牛結石，牛結石啫，但係可能係仍然揸得奶出㗎嘛，係 未尿多啲 尿憋唔出啫，唔等於奶憋唔出啊嘛。 咁你會死 嘅。即係我覺得佢係一路而家要等啦，即係等佢嗰個最後嗰個報告出嚟邊度，係邊個環節出即係出咗問題咯？呢個係好恐怖嘅。 我又自己有少悲觀啊，我覺得呢個案咧，你等佢報告，你唔可以百分之百信佢嘅，因為你成個問題點樣咧？就算嗱，你即係記者哥我哋傳疑啦，我覺得有可能，但係即係而家你冇驗證啊。但起碼一樣嘢，我諗幾可信嘅就係、是，實際上喺地方官員已經知呢件事， 一定 知咗好耐， 知咗好耐， 知咗好耐， 佢而家出嚟都係話大約2005年到就知道。 你諗下好簡單，如果地方官員知嘅時候咧，一定有啲人要負責啦。咁既然有啲人要負責嘅時候，佢哋好。有呢個動機咧，就唔俾個真相你哋好多人知 道。 即係呢個，即係如果話，譬如話，去到中央，即係如果冇能力，或者甚至有啲人係有心包庇啲人咧，呢、這個報告本身係唔會全面。 而家你睇到嗰個同阿台長你講嗰個情況係有啲吻合㗎，即係其實佢而家個態度都係咧，盡量希望可以縮細，即係個打擊範圍盡量縮細，即係就算係希望。最壞情況辣到去河北市政府就算數、最好呢就將佢縮到去石家莊嘅、即係嗰度搞 石家莊就最簡單啦，佢係將佢局限喺呢、這個即係三六集 咁樣， 但係即係話俾你聽，實際上就已經唔係啦，因為你橫跨曬即係成個奶業嘅行業嘛， 唔係，但係打一打斷台長你先，其實咧頭先傑斯講嗰個咧，我自己覺得可能性係幾大嘅，原因咧過去如果有留意嘅話咧，陽澄湖嗰陣時嘅大閘蟹啦，大家都知道都係由飼料到出事啦， 係啊， 跟住過去嘅豬啦，豬都係飼料出事啦、甚至雞都係嘅、今次唔係 因為係人都知道嘅、你養喺做飼料度做手腳咧係最好，唔係係最成本最低嘅。 只不過今次呢，即係可能有個另外一個即係得意嘅地方，就是、可能就算中間可能甚至中間嘅 agent 啦，同埋連就算去到生產商都好，都有大家齊加落去囉、即係呢個係有可能性。如果大家有留意返豬呢，佢就加嗰啲抗生素落去嘛，喺啲飼料度好、即係好多時都聽到㗎啦。所以變相係幾麻煩嘅呢件事。 同埋伊理嗰邊即係佢哋都話，就暫時嚟講就話淨係佢哋話收奶呢，我哋就有好多地方收嘅。但係呢就淨係有問題嘅呢，就淨係喺河北呢一邊。咁、但係你信同即係信唔信就你自己嘅事。 你更加荒謬就係今日講話其中一個嗰啲行政人講話都係少數問題，我話俾你一定唔係少數問題。你喂大佬，而家你成個蒙牛嗰啲產品落曬架，你諗下佢自己都騰雞。 係啊，因為你直早幾日淨係講奶粉㗎嘛。 但係而家講奶粉係講所有涉及奶嘅產品㗎嘛。 係啊，其實蒙牛我上個禮拜都有講，就蒙牛其實我記得係早幾年都試過發生過呢啲事㗎啦。即係但係嗰陣時呢就係落一啲含鉛量好高嘅嘢，因為佢係佢哋係有陣時係計重量嘅，咁所以其實係即係總之都係加一啲唔同嘅化學物品啊，去令到嗰、那個即係即係令到個嗰成本減低啲咯。 嗱、我哋做呢節目應該有啲少少前瞻性啊，即係爆完奶啦，奶就爆咗幾年㗎啦。我亦都唔相信，因為呢次事件之後咧會完全清除一曬。但係你估下一鋪係咩嘢？ 唔係你好多輪住嚟啦，其實大部分嘅加工食品都係啦，即係 罐頭。 嚇、 罐頭， 罐頭其實籠統講係罐頭啦，但其實罐頭以前都爆過好多啦。即係譬如我記得我以前就成日食嗰啲筍啊，我唔知你有冇食過一包包你啲辣嗰啲筍咧。咁嗰啲又試過出事啦，因為嗰啲就加咗好多即係工業用嘅嗰啲咩嗰啲 漂白水啊， 漂白水啊，類似嗰啲嚟將佢漂白啦。咁仲有譬如我自己都中過好多次，照我好準嘅，即係。準個中六合彩啊！我試過有一次就係食你咩早幾年仲有雞蛋啦、雞蛋嗰個牌子我唔記得咩名啊！我係記得我嗰陣時當時喺上海，跟住有一晚咧，我就睇翻香港嘅有線電視，跟住佢就公布嗰個牌子出嚟，嗰、那個牌子正正就係我喺上海咧長期都係食嗰個牌子嘅雞蛋嘅，跟住第二日再去家樂福咧已經全部落曬架， 好似直通車都有賣喎，到而家直通車都有賣。 我唔記得咗個牌子啊，冇仇 冇。唔係你咪講即係有我知有一隻有雞蛋有夾腎噶嘛。 唔係，係鮮雞蛋， 鮮雞蛋 有 時。嗰陣時有蘇丹紅嘛，係 喺蘇丹紅嗰單咯。 係蘇丹紅我都中過啦，因為 蘇丹紅實中㗎啦，相信我。 唔係點解咧？嗰陣時我哋喺廣州做嘢啊嘛，咁因為時間長咧，我哋朝早都落去呢個家鄉雞食㗎嘛。 嗯。 咁我就好中意食嗰只紅紅地嘅只雞翼，咁就係後屘我知道就係中蘇丹紅，就係嗰只嚟咯。 唔係你長期喺大陸就真係呢啲係真係避無可避。其實好大部分嘅大陸呢啲咁嘅食品咧，都係即係都係有問題嘅。即係同埋就係話你話點解奶係咁緊要咧？即係你而家譬如話正正而家呢個時候，你喺大陸咧，你就會發覺即係因為其實大陸人飲奶咧，我自己覺得啦，係比即係香港人係犀利好多，即係佢哋 尤其是北方咯。我細個嗰陣時喺北方咧，就尤其是食酸奶，上次傑斯講 酸奶啦，係啦， 酸奶嚟講咧，係對北方人嚟講咧係必飲嘅，每日要飲一杯嘅。 係啊，我都唔明嘅點解咧？ 因為點解咧？我唔知啊，因為我細個都係咁飲，尤其而家北京個城鐵站嗰度，每個城鐵站出嚟咧都會有一檔咧就專門賣酸奶嘅。 係啊， 咁佢嗰種酸奶咧係一個瓷鈎做住嘅，上面咧有張紙冚住，攞張橡筋箍箍住嘅，你都唔知入邊係咩嚟嘅。總之你要飲嗰陣時咧，就攞住飲管篤落去。 嗯， 飲完之後就 其實就唔止嘅，我哋去長沙嘅時候咧都飲酸奶嘅，咁又係餐餐飲啦。個原因咩咧？即係佢哋飲得酒多，佢喺飲酒嘅時候揾酸奶佔住個位啊嘛，即係怕 終於啊台長講到個原因，我就明點解咁多人飲酸奶。 但我細個係啫，一年做好中意。 唔係佢，如果你講話即係東北咧飲酸奶就係傳統嚟㗎啦，即係呢個由清朝嗰陣時。 係咪酸奶嗰個情況係可以即係可以保存得耐啲咧？ 唔 係啊，酸奶應該係嘅， 應該係嘛？ 因為你通常如果唔係就飲鮮奶㗎嘛，我哋 係咯。咁但係即係喺長沙啲就佢哋熱帶咧都係飲酸奶都唔少嘅。 係啊，所以因為飲奶嗰個係好普遍啊，大人細路都有啦。同埋你而家問題就係話，因為點解細路仔仲緊要咧？因為你譬如話 B B 仔嗰啲咧，佢因為係單一食品啊，你唔同。即係大人咧，係啦，大人你就話，即係你唔係話一日飲好似 B B 仔咁飲六七餐奶噶嘛，所以嗰個情況就即係 B B 仔會係犀利好多，同埋就係你就算唔飲奶，你平時嗰啲即係好多有關嘅食品係，譬如你食麵包啊，仲有你飲奶茶咖啡啊，嗰啲全部 有噶嘛。 其實你而家香港一定受影響， 見到一Starbucks你咪高曬嘴咯，全部 係啊係啊，你即係有幾多會係用進口奶粉啊？ 你講開呢個問題咧，其實你都要即係翻去家鄉雞，我哋嗰次講過，因為你譬如家鄉雞啊、Starbucks 啲全部大品牌嚟噶嘛。但係所有大品牌而家去到中國咧，全部都中曬招中招喺邊咧？就喺嗰個 Merchant Dicing 嗰度，即係佢梳成嗰度。 係啊， 因為你諗住喂咁大間嘢咧，其實你點解去咧？就因為你比較信心啊，咪話你喂出邊啲咁污糟，你諗住去麥當勞啊、家鄉雞啊呢啲 Starbucks 會比較穩陣。其實你發覺唔係， 唔係㗎， 完全冇保障㗎。 係啊，因為你就算你正正就係呢啲咁嘅大品牌咧，譬如好似 KFC 嗰啲咧，佢其實係去到邊一個國家咧，佢其實大部分嘅原料，佢喺翻 local 做梳 妝 嘅。 要揀啲最平 嘅。係啊，你嗰陣時雞有事，大陸嘅雞有事咧，其實佢又即刻遭殃，因為全部嘢佢材料唔係進口㗎嘛，佢都係 local 㗎。 好似麥當勞咁 ketchup 其實係新疆嗰邊過嚟嘅，大部分都係嗰邊 local 做完加工之後，其實間接上嚟講咧，其實成個東南亞咧，成個 chain store 嘅東南亞 food 嘅嗰個食物嘅質素咧已經降低，因為點解咧？大部分都係用大陸原材料嘅。好簡單，上次我哋有個朋友喺美國，佢話食個美國 pizza 黑，喺香港食個 pizza 黑兩回事嘅。個味道係完全唔同嘅，因為點解咧？因為香港嘅 pizza 黑嗰啲 material 都係大陸攞落去下面再拎落個焗爐焗出嚟嘅，所以佢味道完全兩回事。就咁解啫嘛。 咁同埋就呢個禮拜就嗰、那個即係、就是、搶購奶粉嗰個就好緊要啦。咁呢個其實都係睇你係咩人啦，即係大陸就如果你話係上海啊或者廣州嗰啲大城市啊，即係大致上大家都係所謂叫中產嘅家庭咧，咁你都仲係即係你就只要愁一樣嘢啫，就愁冇奶粉賣，你起碼都仲叫做勉勉強強要負擔得起。但係如果你話你係基層啊農村嘅人咧， 嗰啲好慘， 咁你就真係好慘啦，因為即係我而家我聽講就係、是、譬如話如果而家喺農村嗰啲咧，基本上就係佢冇可能係攞進口嘅奶粉咧去代替佢日常食嘅奶粉嘅。而家就開始就係食粥啊，食一啲嚇，食一啲用米做嘅嘢。 點解唔人奶咧？ 嚇， 係 咯， 係 咯， 係 啊，阿靜，我都又算，我真係好倔咁同你講，為何不食肉味咧？哎呀！ 即係奶都冇啊 唔係嘅你奶呢你即係譬如話人奶本身呢佢有個條件就係嗰個生活嗰個 質素要好 比較好啦、嗯啊、即係其實而家近年呢農村嗰、那個即係啲懷嗰啲母親呢可以俾到奶呢、嗯、我諗都唔係咁多即係可能我即係如果比較犬儒啲去講啦呢可能導致一個奶媽嘅呢個行業重新興起嘅一個契機囉就 但係呢另外一方面即係我聽我媽講啦而家喺香即係過去都有㗎一路由香港帶奶粉去深圳啦跟住即係香港嘅牌子呢、嗯、炒到成300蚊罐 200-300蚊所以你冇可能食得起㗎因為你講緊一個即係 普通家 村普通嗰啲即係低層嘅家庭佢一譬如可能爸爸媽媽夾埋即係都係搵即係各兩個分別都係搵個千零蚊人民幣咁一個月嗰啲 冇啊有啲甚至冇有啲甚至冇 係啊你冇可能食200-300蚊一罐 你而家譬如最危險就點解冇人講就係、是、譬如四川嗰個災區嗰啲啦 係啊 有好多時嗰啲震災啲 materials 係去下嗰度 我呢樣真係大政 我而家都唔聽有冇人講話回收呢啲嘢嗱回收跟住你又點搞啦即係你冇啦咁又冇錢可以 要擺返落去㗎。 係啊咁你跟住咗俾嚟因為而家問題唔單止話你有錢啊、嗯、而我懷疑個趨勢繼續落去呢其實奶粉係會炒到唔夠貨。 嗯而家如果你係喺返香港就香港已經限賣啦。嗯 係、嗯、啊 每人只可以買一罐啦。 係 啊, 啊你突然間嗰個需求增加唔緊要你就算話嗰啲廠去加價呢、嗯、都唔能夠即時 仲有高嗰個。再講多樣嘢俾你聽啊喺杭州同埋呢個南京已經開始有傳聞呢又有假奶粉賣啦、 啊、 假奶粉呢就係、是、假嘅進口奶粉 是、啊、 因為嗰啲罐呢又開始回收跟住又嚟啦所以你喺你近返珠三角呢邊就好啲喎你仲可以呢你可以返返嚟香港買呀、啊、 深圳廣州好啲啦、 啊、但係你一去到挨到越去向北嘅地方呢喂你唔可你買得幾罐啫你最多咪叫人寄多幾罐喂大佬你知唔知一個 BB 一食即係一罐奶粉唔食得好多日㗎咋咁你變咗呢就你但係你喺外喺內地買進口奶粉咧，亦都係另外一個風險啦。就係你又係好容易會買到假嘅奶粉咯。係啊，所以呢個真係好頭痛。 上次有單咪毒餃子事件嘅咁啊，上個禮拜我聽啲朋友講就話，有好多毒餃子係日本咧回收翻嚟。 阿蕭生講過 嘅，咁拎出去賣。 喂，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其實香港咧，即係我哋而家食肆檔茶餐廳或者其他餐廳咁計啦，嗰啲即係而家沖緊奶嗰啲咧，會唔會用翻大陸？ 絕對有啊！做麵包嗰啲都 因為佢開咗罐，你唔知邊 已經唔係香港攞啲 成本問題啊嘛，即係當然啦，有好多會話俾你聽，我都係用澳洲因為你譬如話舉例，你好似做麵包，其實好多時咧，佢都會用奶粉噶、嗯，因為個賣相做出嚟會好啲嘅。咁、嗯、咧，有啲有品嘅咧，咪用一啲譬如話澳洲進口啊之類啲咯。咁、嗯、但係問題就係話喺咁即係競爭咁劇烈嘅市場裏邊，你當然就係又係要嗰個成本掛帥。好多時就會又係用翻大陸嘅奶粉咯，咁、嗯、你一定會有就係、是、用到呢幾隻噶啦，你都噏，因為你而家講緊個最大問題就係話喺出事嗰幾隻真係全中國最大嗰幾隻品牌嚟噶嘛，即係伊利係 第一， 理論上係第一嘅蒙牛伊利同蒙牛已經分曬即係 八成啊，八成啊， 應該係有好多嘢收翻嚟嘅，伊利就只係自己牧場咯， 伊利其實蒙牛就係肯定係自己牧場，其實伊利唔係㗎，伊利 蒙牛係自己牧場， 蒙牛就自己牧場。伊利唔係伊利有但係佔大部分都係 收翻 周圍收嘅、 哦。 其實蒙牛就係真係自己牧場嘅、 哦。 但係你而家係唔係自己牧場都已經都有呢個問題。 但係今日公布咗咧，即係消委會都講咗啦，咁啊驗咗幾廿隻啦，咁其中蒙牛咧就冇事喎，即係裏頭驗咗46隻之中有36隻係蒙牛，咁、嗯、蒙牛36隻都冇事。即係冇驗到嗰樣嘢，反而琴日驗嘅伊利就有事啦、嗯。即係係咯，反而會唔會係喂落翻嚟香港嘅蒙牛會好啲 啊？咁啊 冇嘅，你個自求多福啦。即係你而家去到呢度，我諗都開始麻木啦。你樣嘢都有毒咁嚟㗎，係咪啊？咁你知道一樣嘢就話，賭德員問咗邊啲冇毒嘅嚇，邊啲冇毒嘅仲穩陣啲。 唔係最慘過去咧試過單㗎啦，就係、是、麵粉啦。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嘅話，麵粉就真係令到香港好驚、 哎。哎呀，你真係講啊！其實而家係一定係唔止麵粉，我話你聽，有啲係揞住啫嘛。好簡單，譬如講咧，即係廣東省嘅菜咧， 而家全部即係廣東省嘅農地，我話一樣嘢就係重金屬超標。 呢、這個一定啊， 因為佢好多種嗰啲菜側邊咧，其實啲水源全部都 係嗰個 廠 長啊，係啊，你珠三角種嘅菜其實已經一早已經話係有問題嘅。 係啊， 同埋你如果你要講到雞毛蒜皮嘅，仲有好多啊，真係譬如話。我相信好多成日去大陸嘅人啦，譬如你街邊成日都會尤其是喺向北嘅地方啦，你會成日夜晚咧好中意買栗子。 哦，係啊，係啊， 唔係講緊嗱加工嗰啲栗子咧就一包包你喺深圳買嗰啲啦，嗰啲。我唔敢講，其實嗰啲都多數有事嘅。但係咧，譬如話係啊，直情係炒嗰啲栗子啊，炒嗰啲栗子咧係你發覺佢零食甜嘅。其實嗰啲糖咧好早嘅時候咧已經即係有啲人話嗰啲係用又係用一啲唔知咩嘅工業原料咧，係令到佢好甜嘅。咁嗰啲又係長期食。 哦，仲有咧，講越講越多嘅，真係唔收冇唔休冇知啊。 嚇！ 呢個老美咧， 嗯。 佢掹毛嗰啲咧，全部係用嗰啲咩？ 辣青， 辣青啊嘛！咁有啲工場睇過啊嘛，你睇完之後你真係 啊！咁同埋你話，我都約略，即係譬如睇過嗰個名單啦，即係你話，即係而家有問題嗰啲奶啦。其實你睇到嗰廿幾隻咧，差唔多已經你想揾翻一隻係冇問題嘅咧，都 好難， 因為嗰度嗰二十幾隻差唔多已經係涵蓋曬成個中國油南。 所以佢今日嗰個頭先我再講一次就話嗰個。行政人員講話係少數事件，我真係覺得好憤怒咯。 嗯， 而家擺明俾睇唔係少數事件，呢個全國性範圍出現嘅大災難嚟㗎嘛。 嗯， 係咪？你仲即係繼續喺度講埋啲咁嘅說話呃人嘅。 嗯，係啊，嗱，即係第二次翻嚟啦，我哋再我可以再讀一啲嗰啲信俾你聽下，即係包括伊利啊、蒙牛啊出嗰啲信，其實會。仲會令你更加憤怒，即係而家啲大陸嘅網民都睇完嗰啲信都好憤怒嘅。咁我哋第二節翻嚟再講。 打破山頭主義，擁護百家爭鳴，撇開門戶，打開心窗，集思廣益，嬉笑怒罵，莊諧並作。問乾坤，逢星期三晚十點至十一點半。萧鼓声中，逢星期五晚十点至十一点半，萧若元陪你谈文学、论民生。 7月12日 My Radio at 西九龙中心，港人所不能讲的现场精华片段重温。 我们那些就是叫做栋笃串，只是动人的啫。咁啊，譬如很简单，你看看这个咁嘅唐英年，吊吊揈咁。喂，大佬，堂堂一个政务司司长喺个立法会嗰度吊吊揈，系嘛？即系嗱呢啲咧，只有我哋 My Radio 或者香港人望节目先可以喐佢嘅。咁于是咧，我就话嗱，而家啲僆仔咧就好流行啲潮语嘅。咁啊，唔知阿唐司长识唔识？如果我系立法会议员，当时佢话嗰班友仔吊吊揈揸住个夹喺条街度，咁我哋咪送佢入去梁显利社区中心嗰个露宿者之家咯，咁契弟嘅。喂，我班友仔系咩人呢？俾咗钱入呢间汉堡道酒店去住，系咪碌咗卡？你老尾，你俾人收间酒店，你改我走，你咪搵间酒店俾我住啊，同级数嘅。跟住叫我住露宿者之家，系咪你老尾啊？你话跟住呢个司长仲要话呢班人吊吊揈，咪火都嚟埋啦！嗰啲立法会议员个个都 Richard 嚟嘅，眼光讲：哎呀，司长点解你讲嘢咁粗俗啊？你藐视嗰班人啊！如果我系立法会议员，我就会同佢讲：嗱，司长，即系范徐丽泰主席就唔可以裁决你嘅，因为你系政务司司长喺立法会，你讲粗口 ，OK？但我是立法会员，我讲粗口呢，立法会的主席就可以裁决我，叫我收回，如果不是又赶我出去的。那于是我讲一句潮语，现在的僆仔很兴讲的，你真是七到没朋友啊，司长。你不懂解啊，不懂解问一下僆仔，再不是照一下块镜，你就知道你几七啦。这个就是潮语啊。如果我是立法會議員，我就這樣了。這些內容呢，你大氣電波聽不到的，網台就可以的，因為我們不受港管局那些什麼業務守則限制的，你明白嗎？喜歡就是啊，你這樣就真的是正仆街來的，是吧？那大家拍手掌，是不是拍手掌，是不是仆街這個？ My Radio at 西九龍中心現場活動能夠圓滿結束，感謝大家鼎力支持。 香港人网 HK Reporter 承诺继续带来更精彩节目。 礼拜四晚，何依依、梁锦祥同你一齐家事、国事、天下事一齐倾。 咁点解唔可以天下事、国事、家事调翻转头啫，台长？ 咁啊，点解唔叫呢个何依梁锦祥频道咧？ 系咯，点解唔可以叫做台长与依依频道咧？ 啊，咁无论个名系点样都好啦，即系总之听众如果中意听嘅时候咧，就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下我哋嘅意见啦。 系啊，仲有其实除咗家事、国事、天下事之外咧，有阵时仲会讲睇书，有阵时会讲睇戏。 仲有呢个英国文学。 系啦，扮下都得啩。 系啊，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嘅话咧，可以一齐收听。 系啦，台长同依依频道星期四晚。